长夜的那串泪

这有我生长的根脉，这里有我年迈的父辈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爱，心甘情愿经受你的苦累。这里有我的竹马和青梅，这里有我的兄弟和姐妹，正是因为凝聚这份爱，所以才把心门用力推开。就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。就这样爱着你，用生青春的誓言，将多年的睡梦敲醒过 Ancora tutto per strada.